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三节第三部分的和身体不处方这个题目了。好了，刚才两个嘉宾都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身体上面可以作出少少的自我疗愈，例如拿着手去触碰一下我们身体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或者紧的地方，又或者是透过呼吸去传达一些新的空气新的能量给我们一啲班紧嘅部分啦，咁呢个都好帮得手嘅，尤其即系对于我哋日常嚟讲，多咗提醒翻我哋自己对身体嘅注意啦，同埋觉醒啦。咁但系除咗呢两样咁简单嘅方法之外啦，咁我都想两个嘉宾咧，其实讲翻啲少少个案分享，咁可能我哋从嗰个个案里边咧，我哋可能有少少更深嘅体会啊。Patrick， 你咪有啲个案分享可以同听众讲翻？ 我有一个个案咧，其实我系佢嚟嘅时候咧，佢系偏头痛啊，又头痛啊，又即系膊头痛啊，咁其实佢系痛症为主嘅。咁我同佢做完之后咧，咁佢下个礼拜佢再嚟嘅时候咧，佢就话佢个头冇咁痛啦。 嗯。 咁通常我哋就会用呢个方法嘅，就系零咧就代表完全唔痛，十度咧就代表非常非常之痛。咁你之前咧就话你有一头痛嘅时候就七度咁痛啦，咁你而家其实点咧？佢话咧而家去翻三四度，舒缓咗好多啦。咁跟住就话，不过咧工作上咧就发生咗啲唔开心嘅事，所以咧就令到我又痛翻啦。咁其实唔关你事嘅，系因为工作上嘅嘢啫。咁佢讲到好轻松咁，不过通常话工作上有事咧，都系香港人好轻咁样讲噶嘛。 嗯。 咁跟住我咁样，咁我就冇再问佢啦。咁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佢仲有嘢想讲，咁于是我咪我就唔会话好逼佢话你讲啦讲啦，唔会嘅。咁我就继续同佢做一啲即系身体嘅即系颅底治疗嘅嘢啦。咁完咗之后，佢就同我讲翻就系发生咗咩工作上嘅嘢咧，就系佢俾人性骚扰。 吓， 咁我觉得即系我都估唔到，其实即系佢即系唔系估唔到嘅，而系我意思系话，我其实系主要系嚟医佢嘅痛症嘅，但系问题咧，佢原来仲有其他嘅一啲事情发生啦。而呢个性骚扰咧，其实喺佢好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发生噶啦。咁但系佢小学已经人追溯到小学嘅时候已经发生啦。咁但系佢到咗而家咁嘅年纪啦，即系三十初啦，啊呢件事仲系成日发生嘅。咁但系咁我作为一个治疗师啦，亦都一个好似一个朋友咁样啦。虽然我真系识咗佢一两次啫，咁我都同佢劝佢要即系捍卫自己啊，或者讲出佢自己嘅想法啊。咁佢最同我讲咧，其实咧呢啲说话咧，佢啲朋友已经讲过好多好多年噶啦。 嗯。 咁佢自己喺个心里边都反复咁样咧，系讲过好多嘅，应该点样同佢对方讲啊？点样同佢讲清楚？你唔好乱嚟啊，或者但佢好惊破坏咗关系。 嗯， 同埋佢觉得自己即系可能牵涉到一啲即系一啲意念嘅系统咧，就系、是、啲信念，佢觉得自己系唔够好嘅，佢觉得自己就系一个女性，就系一个比较次要嘅地位嘅，佢觉得自己就系好似生出嚟咧就系弱者咁样啦。咁我自己喺心里面谂啦，其实我再同佢讲，即系喺言语上点样教佢去自强咧，其实可能都冇用。我谂佢自己都用咗好多反复，好多思量。咁就我就觉得应该交翻呢个身体去做，因为其实我系一个身体嘅治疗师啦。咁唔系话啊，我谂住我要令佢嘅身体可以令佢保护到自己啦， 冇 咁样做，即系我冇咁样做，即系我冇咁样做，我只系做翻我身体治疗应该做嘅嘢啦。咁但系因为其实我自己嗰个学派咧，就系嗰个颅底治疗嘅学派咧，就系一个全人嘅，即系净系即系唔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嘅，系全人嘅，即系成个身体咁样去做嘅，包括佢嘅身心咁一齐做嘅。咁我去做完之后咧，咁佢如常咁佢又翻咗去啦。咁再第三个礼拜佢嚟嘅时候，咁佢就亦都个头痛啊，各方面都舒缓咗啦。跟住佢就同我讲，我有啲嘢想同你讲，阿 Percy， 我咩事？佢话啊，我又遇到嗰个性骚扰我嘅，喺工作上性骚扰我嘅人啦。跟住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咧，觉得我好有勇气同佢讲话，不过笑笑口噶，我话喂，我同你唔系好熟嘅啫，你再咁样咧，我反面噶咁。跟住佢呢个佢觉得都系比较轻松，因为又唔会破坏咗所谓关系啦。但系又好似笑笑口咁样，就杯酒释兵权咁样讲咗少少嘅自己嘅立场咧。跟住嗰人见到有反应，系真系有一个咁样嘅抗议嘅反应之后咧，唔敢再喐手。然后跟住喺佢突然间佢觉得自己好似 所谓振作咗勇感觉勇感咗啦，佢就问我其实你同我做咗啲乜嘢，咁我自己喺度諗緊，其实可能係喺佢一路嘅嗰个觉得自己系弱者啊，或者觉得系被害者呢样嘢、受害者呢样嘢，其实喺佢身体已经反映咗一啲好紧张啊、好紧绷啊，或者缩起啊，或者将自己嘅胸收埋咗呢啲咁样嘅姿势出嚟。咁我帮佢将个筋膜松翻嘅时候咧，当佢个胸打开咗啦，当佢可以挺起胸膛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影响翻佢自己嗰、那个心智嗰、那个即系情志方面咧，系肯去即系为佢自己去讲翻多啲嘢，去勇于去表达佢自己咯。 咁即係其实层层都相扣啦，应该咁讲。 冇错㗎。 即係你身体当然同我哋嘅情绪啦，或者我哋嘅有少少信念系统呢，其实都会系大家互相近节节都扣埋一齐㗎。 冇错。 即係好难讲话我情绪影响身体呢，或者身体影响情绪，大家系每一秒每一刻都系 互 动 咁 样。 喺度互动就唔系话分开㗎，因为可能我哋我哋其实我哋中医都会噶嘛，有时我哋就话，哎啲个中医师好好噶，我明明去睇胃病咧，佢又会问我系咪最近失恋啊，或者问下我 咩咩、哦、啊， 咁我哋就觉得吓系咪啲老人家通常都系老中医，系咪老人家通常都系见到啲后辈咧就好似好中意去关心啊，咁我哋以为系咁啊，其实唔系嘅，因为见到而家啲后生嘅中医都会咁嘅，点解咧？因为原来喺佢哋嗰个医理上面嚟讲咧，情志同埋嗰个五脏六腑啊，同埋嗰个肌肉嘅紧张度啊，全部其实系一回事嚟。是一件事嚟嘅，只是西医就会将药分开晒嘅啫，其实唔应该斩件嘅，系应该整全啲咁去睇咯。 咁阿 Shana 咧有冇啲得意啲嘅个案同我哋听众分享？ 我都有啲个案嘅，咁样就即系之前有做过个有个朋友就就瞓礼镜咁样咧，咁瞓礼镜好多时你可能受咗寒啦，咁但系即系同佢做嗰时候。会好明显就系佢有啲嘢唔开心，咁样做第一次都知道啊，可能唔系可以即时处理到，因为佢我要去家访，咁但系你入去你就知道，诶、哎，好似嗌过交嚟，嗰即系好似你老板嗰日发脾气，你入去间房你会知道咁样。系啦，咁于是乎我就请佢第二次嚟我度啦，咁然后跟住嗰次都做个颈喺个肌理上系松咗嘅，但系有啲嘢未松嘅，咁后屘做完之后啊，大家坐低饮杯茶嗰时候我就问，跟住话。我就啊，其實你係咪會有啲嘢唔開心啊？咁跟住佢就真係喊啦。咁然後跟住佢就講咗出嚟。咁我就俾個即係其實佢講咗出嚟係好啲嘅，佢已經個條件係好啲嘅。咁最後屘佢係都係處理咗呢個問題嘅，佢有揾個方法表達咗。咁佢條件就即刻唔同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第一次嘅即係身體嘅關係情緒關係嗰個嘅。體驗咯，咁我最近都有一個好得意嘅感覺，就有一個啊，頭先咪講啊，之前講過話有時個頭個，當你個人係好情好感性，即係個感覺好強嘅，但係你好容易好中意用個 頭腦 去 掩蓋，係啦，修飾我哋嘅情感， 係啦。咁有時你會個頭會即係不斷向前中嘅，咁 係咧，好多人都係咁， 係除咗我哋即係 我哋喺街望到，唔係我以前都係咁嘅，以前都係咁。 咁然後咧，跟住就個身體係追住。咁我最近做過一個朋友就係咁樣嘅，咁佢但係咁令到佢條頸向前中咧，其實你个头好重㗎嘛，你每向前中呢你条颈食好多力。 好辛苦。 好辛苦㗎，影响埋你唞气啊消化啊嗰样嘢。係啊，咁样跟住或者瞓觉瞓得唔好啊，好多问题囉。同埋你成日觉得个脑好即係好攰啊，好似缺氧㗎。係啦，老老实实㗎嘛。 老老实实 个脑 真係好实。 咁终于就係、是、咁庄严即都有好多情绪上面嘅意念嘅嘢。咁即係大家傾咗好多好耐嘅，就唔系一次半次嘅事。咁样但係终于最近啊有个机会就系松咗条颈。之后咧，个头皮开始松咧，佢跟住就觉得，哎，连个心都打开埋，个人开心咗。即系你以为系一个嘅问题，就可能连系好多嘢。咁好多时个身体俾我哋嘅信号，其实真系好多好多。咁有好多时真系唔系净系单单系一个身体嘅问题，好多时有个情绪啊，有个意念，可能你跌亲嘅时啱啱遇着你系有啲嘢令到你有一个嘅 担忧 系啦，即系我好多时遇到有啲情况咧，连我自己都试过，就系当我面对一个好大嘅生活上嘅改变，当你工作上嘅改变先算啦。当我好多嘢喺个脑度担忧嗰阵时咧，可能我冇咁留意我嘅四周围咧，我会扭亲只脚。 咁 但系扭亲只脚咧，喺个身体语言嚟讲，其实好多时就话。 我应该向边一个方向行呢，我未必知，即系我有少少暂时未知道个方向性。 嗯， 咁样咧，咁就好得意嘅。咁系啊，吓。 咁所以其实真系好得意嘅。其实身体咧，其实俾好多信息我哋。点解啊 ，Percy 啊，或者阿 Shana 咧，即系我唔知点解咧，最近识嗰啲朋友，就算上集Clara 啦，我哋个整全疗愈师啦，佢都系透过颅底治疗嘅。依期咧，其实我就接触好多朋友都同我讲话，佢系颅底治疗嘅从业员啦，定系咁样。其实我谂都会系原来譬如颅底啦，或者其实系联系到我哋嘅头脑嘅神经之外咧，亦都会联系到我哋嘅脊椎。咁其实亦都联系住好多唔同嘅神经。咁所以其实就。其实可以关联到嘅嘢其实系几咁大咯，即系会觉得因为我自己自细咧，我自己唔知点解成日都跌亲嘅，咁就由细跌到大啦，真系。 咁我同你一样， 由细跌到大噶啦。咁试过睇嗰啲脊医咧，佢就话我成条脊椎歪晒嘅，咁即系好似就嚟我世界末日就嚟死咁样啦吓。咁但系我依家都活到呢个年纪嘅，我仍健在，咁未死得。咁其实所以就系、是、第一就系医生佢哋嘅信念系统啦，去植入翻俾。我哋呢啲病人啦，我哋有几多个 percent 会去接收得到咧？呢、這个其实真系好紧要喎，大家都听过，好多时见到我哋有啲身心灵大师，佢哋发现好多次嘅经验就系话，个医生话俾佢听咧，我有第几次癌咧，我就嚟死噶啦，咁你就要做好多唔同嘅治疗方法，但系嗰一刻咧，佢就连接到自己嘅内在智慧咧，就其实佢觉得佢有另一个方法去处理佢啦。咁当然最后佢依家就。冇啦，仍然健在啦，仲可以教我哋后生嘅一批一啲另外一啲新嘅唔同方法啦。咁当然我冇话西方嘅医药咧系绝对，冇话西方嘅医药系冇用嘅。咁佢有佢嘅存在价值。咁但系就我觉得最大嘅能量咧，最大嘅决断力都系喺翻我哋自己本个人，每一个病人嘅身上咯。而系你嘅信念系统有几咁相信你自己可以治愈咧？咁其实好简单，我哋之前都讲过，譬如话正向。嘅力量或者祝福嘅力量，其实都可以牵连到所有身体嘅嘢啦。咁其实就系你有几咁相信你自己可以被疗愈咧？如果你真系相信嘅话，相信个宇宙都会俾好多唔同嘅机会去俾你去做一啲唔同疗愈嘅尝试，而去做疗愈到俾做一啲疗愈自己咯。咁除身体，我哋基本上好多信息俾我哋，我哋有几咁留意咧？其实 Percy 即系今日带出嚟呢一集咧，其实我都。好开心嘅，因为好多时咧，一讲身体，我哋可能就会去咗医生与我或者好多唔同嘅嘢，但系呢样嘢咧，其实我哋就少啲去触碰到，系讲翻身体上意识嘅嘢咯。其实阿 Percy， 你觉得点样啊？ 其实疾病系一个提醒嚟嘅，即系我哋即系唔好以为疾病就系、是、哇。呢排未行衰运啊，或者系 系啊，好多人都咁讲噶， 或者系即系啊，平时翻工时都 OK 嘅，一放假就嚟病啦。咁即系点解咁噶？咁其实可能个身体其实平时都想病嘅，但系知个主人咧好忙啊，又应付考试，又要升职啊，又要诸如此类。于是个身体就喺度死顶烂顶啦。去到哇，你放假嘅时候，咁佢就要发翻啲嘢出嚟啦。咁所以我其实觉得身体俾咗好多信号啊、警号啊，譬如头先讲话，我觉得个颈好紧啊，个膊头缩啊，咁呢啲其实都系身体一啲。警号啦，咁头先阿 Mika 你讲咧就系嗰个癌症嗰样嘢啦，咁我自己有屋企人咧亦都试过系佢有乳癌啊，或者系有肝癌咁啦，咁我都发觉咧其实同佢嘅情绪有关嘅，譬如我一个家姐咧佢就系乳癌啦，咁我发觉原来佢成日咧都系要扮。好人，好好先生啊，好好小姐啊咁样，于是佢将好多嘢咧收住，谷住。咁后屘咧，我发觉到咧，佢叫佢睇开啲啦，同埋反而系唔系做咩化疗啊，而系叫佢玩啊，去做多啲义工啊，去做多啲开心嘅嘢。 佢想做嘅嘢 系啦，发觉佢嘅癌症咧系好咗嘅。咁好似网络上都有一个婆婆啦，佢喺 Facebook 开咗一个网页啦，就系、是、医生话俾佢听，好似判咗死刑咁样。于是佢自己咧就唔理啦，横掂都已经一死啦，佢已经90岁啦吓。 哇，90岁 都唔，即系医生亦都话冇咩可以同佢做啦，因为佢都太老啦。于是佢就自己咧，屋企人就同佢环游世界，佢直情系攞住轮椅去环游世界。咁结果咧，佢而家喺 Facebook 度系好红噶。佢直情咧係即係將自己嘅旅行，唔係香港人嚟，係外國人嚟。佢將自己嘅旅行日志咧，就係 po 喺啲相啊，靚相 po 喺啲 Facebook 度啦。然後咧就係人哋叫佢 食雪糕啦，佢可能覺得可能佢平時咧就係話啊，老人家冇食咁多生冷凍嘢或者為咗飯，但佢而家係照食啊，或者跳啲笨豬跳啦，佢又試喎， 哇好勁， 係啦，即係佢咩都試，佢覺得橫掂都死啦，咩都試下，到反而之後咧，佢醫生話佢三個月，佢而家咧兩年咧仲喺度，咁我覺得其實。啲人话啊，好神奇啊！其实冇咩咁神奇，我觉得其实当你知道身体同埋个心情种种嘅嘢系有牵连嘅时候咧，系一体嘅时候咧，其实你嘅心情开咗之后咧，你嘅身体咧自然亦都会跟上。 系啊，呢、這个亦都系我哋呢一集嘅目的啦。最主要系提醒翻多啲少少嘅认知咧，大家对自己身体嘅认知啦。 嗯、 即系如果你话啊，我只脚成日痛啊，好烦啊，要整个衰脚。嗱，大家呢个信念咧，其实大家都好习惯噶嘛。 系、 嗯。点解我只脚痛？玩我啊！我咁惨啊！即系其实又调翻转，佢想有啲咩信息话俾你听咧？会唔会系你太紧张咧？会唔会你太劳累咧？即系你我哋会唔会即系由呢一刻开始咧？希望就系会唔会俾大家有少少嘅觉醒啦、啊，去了解多啲嘅身体啦， 要同佢做多啲朋友啦， 系啦， 同埋要接受佢啦，即系。唔好话啊，生我出嚟又瘦啊，或高啊，或者系我肥喺呢度，咩双下爬诸如此类。 啊、 其实我觉得咩都系你自己嚟嘅，你要接受咗你自己先，咁你先至可以去同个身体一齐去面向呢个世界咯。 我其实都会即系，因为我都系啲病坏出身咁 样， 咁所以先令我觉得对身体咁有兴趣啦。咁样就身体真系好一个好伟大嘅结构嚟。其实你可以用你个思想，你集中喺啲咩，其实可以改变好大。咁喺唔同嘅阶段，我都遇过有啲嘅比较重嘅病咁样啦。咁但系就正正就系、是、好似头先 Percy 咁，其实是一个机遇嚟。只要你唔投放过你嗰个意念喺啊几惨几惨几惊几惊嘅时候，你 成日 系啊，咁你投放喺趁呢个机会，你都唔想有第二次，系咪？我学习啲，我可以学习啲咩？我点样善用呢个机会咧？好多时系出奇地，你个身体系会有个反弹。但你即系成件事，你已经觉得唔同咗，因为你觉得咦，好似即系嗰你个能量已经冇咁压抑，你已经觉得好似轻松咗、开心咗还。咁好多时喺呢个情况底下咧，你扭转嗰个情况嘅机会系好大。咁啊，我自己嘅亲身体验都有好几次咁样。咁亦都即系当然亦都就系有啲体验，好似阿 Percy 讲嗰啲。咁好多时身体好受我哋个情绪影响，情绪心情影响，一啲无形嘅压抑嘅啲压力。咁亦都要处理呢啲无形压力，有时好困难嘅，反而真系令到个身体开始放松咧。喺无数次嘅接触里面咧，系发觉即系有时你个身体开始放松咧，个人可能会流眼泪嘅。咁样，但系佢可能冇意识嘅，但系无论点都好，你其实系释放嘅一啲压抑咗喺度嘅嘢。咁但系当你个身体强壮啲咧，就可以帮你去承托你面对嗰啲嘢。头先咁讲就有勇气去讲翻啲嘢出嚟帮自己咁。咁系啊，咁所以即系多啲去关心你自己的身体，同埋相信，只要你遇到任何嘅困难或者选择，所以即系选择咧，身体话俾你系咩状态嘅选择。去投向一个啊，有啲咩机会呢？有啲咩可以帮你自己呢？可能去环游世界，好似头先咁讲，去做啲你还点都想做嘅嘢，系咪？都开心嘅嘢，即系唔好选择喺令到你自己更加压力大、更加紧张嘅情况。 我谂最简单就系、是，譬如话，可能大家都想下，我听咗你呢集啦，咁有咩应用呢？咁我其实就系、是、除咗要接受你嘅身体之外，我谂就系譬如话，可以用你嘅身体嘅姿势或者啲动作咧，去改善你嘅心情。咁譬如我识得一个舞蹈老师啦，佢话咧啲同学放工嚟到咧就系好惨嘅，因为啱啱俾人照完肺啦吓，好惨。咁点都好似即系好伤悲、好伤痛咁。佢劝佢啊，你而家嚟上堂，你用自己钱上堂，你做咩事？带咗你老板啲气嚟呢个课堂里边咧，咁讲咁多冇用嘅。佢觉得谂到个条计仔就咩咧？就系叫啲同学做多啲开胸啊、挺胸啊，或者深呼吸嘅动作啊，同埋做多啲乱咁喐手喐脚啊，即系唔好一定有特别嘅舞步嘅。首先嚟一个轻松练习，乱咁喐手喐脚，大叫大笑啊咁样。跟住咧，佢发觉咦，啲人做完一轮之后咧松咗，咁我觉得系咪好似癫咗咁啊？哦，其实你三迷门，边个你啫？边个知你啫？开行冷气，边个知你喺里边咿哇鬼震咁样，系咁跳，系咁剩。其实你跳一轮之后，你发觉我身体真系松咗，同埋打开咗噶。呢样嘢就系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嘅嘢啦，即系睇佢紧啦。 另外一个差唔多类似咁嘅 练习咧，大家可以练习唱歌，咁样咧就放大喉咙咁唱一啲你自己觉得好有感受嘅歌，因为同一样同一件事咧，可以跳埋舞都得，咁就系将压抑咗嘅嘢放翻出嚟。因为我自己，譬如我喺喉咙啊、胸口呢啲系地方系有好多嘅压抑嘅，因为同一啲伤痛嘅记忆有关，咁所以系即系用咗好多年嘅时间先至可以，我发觉原来唱歌，即系个好多老师都同我讲唱歌啊、发声啊，咁原来真系咁有用。 系、嗯、啊，其实真系呢小小事啊，小事其实可能大家听众嚟讲，觉得我哋讲埋啲嘢好似，唉，我不嬲都知噶啦，使乜你哋讲？咁但系你有冇真正实行过？你哋究竟有冇每一日都试下每一个技巧？一个技巧每一日试一日嚟，咁你试一个礼拜，或者试两个礼拜，试三个礼拜，你觉得你自己身体嘅情绪上面有冇乜嘢转变？又或者你会觉察翻你自己身体俾你嘅信息咧？即系每一样嘢咧，其实都系互动嘅。即系当然我哋唔系一个课室啦，我唔会讲一啲好深入嘅嘢，譬如你颅底治疗点做，咁呢个基本上呢度都唔容许咧，亦都冇可能。咁但系我都希望大俾咗一个契机，其实大家去慢慢同身体做朋友啦。即系其实我好中意呢个名嘅呢、這个 Percy 起嘅名，同身体做朋友。我哋记得同我哋身体做翻朋友咧，相信我哋身体同我哋越嚟越 friend 咧，咁大家都会可以拥抱更加多无极限嘅自己，而过一个更加开心嘅生活咯。咁今集时间咧又差唔多到啦，咁我好多谢两个嘉宾啦 ，Percy 同埋 Shanna 俾咗个咁好嘅题目我啦，一啲咁好值得反思嘅一啲嘅分享啦。咁多谢大家先，咁我哋下次再讲个另外啲题目啊，咁多谢晒，拜拜， 多谢大家。